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嗨，各位晚上好。晚上的8点钟，我们又准时来到了挑战新歌声。 Hello， 对，我是搭档。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 是的，今天是我们两个搭档哈。 是的，是的， 对， 好开心。 是的，好久没有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对啊，对啊。 嗯， 所以今天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 是的，今天这个两个女生，她说啊，两个女生， 嗯， 那是不是还有异性的加入呢？说我们的嘉宾是谁呢？ 嗯， 当然，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又高又帅，然后又会演戏又会唱歌，才艺满满的小哥哥。 哇，好期待呀。但是还是在之前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对不对？ 好呀好呀。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现在通过我们传统的方式，就是 FM 98.2 AM 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如果要是现在各位啊比较方便的话，更加欢迎的就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到底请来了哪位又有才又有颜的帅哥。所以说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 是， 那视频的办法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进来了。 没错， 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各位粉丝，想必你们提前已经是做好准备了哈，现在已经是开始蹲守了。那你想对我们今天这位小哥哥说什么话，然后包括想问他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上面来进行互动。当然呢，上面也给大家打开了礼物的通道，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刷一刷小礼物来支持我们。 是的 ，OK。那么这位这个姗姗来迟的小哥哥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林雨帆，欢迎！ 哇哦， 嗨，跟我们打个招呼。哇，这个声音好好啊！ 对哦， 哎，你真的，你说你这一声 Hello， 就是我这耳机里面都在颤， 都酥了是吧？ 啊，对， 哎呀， 哎呀。哎，你这是你自己本身的声音吗？就没有刻意的去压低它？ 没有，这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声音。 哎，那你演戏的时候是不是不用找配音了？ 演戏的时候，那还是得遵从剧组嘛。 哦，好吧，我以为就之前来过我们的配音演员的嘉宾，就是又少了一个饭碗。对，看来饭碗保住了啊，不用担心。对，嗯，雨帆现在是这个职业的演员，对不对？ 对，我现在是一名职业的演员。 嗯，职业的演员，所以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就可以感受到雨帆啊，这个除了声音有魅力之外，这个颜值也非常的在线。 对，真的是非常的在线。待会儿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下他的特写， 大特是吗？ 对，大特。你知道演员就是像面对这样咱们4K 加了滤镜美颜的高糊镜头，我都不敢离得太近。对，因为脸上有死角。 你要不要把真话说出来？ 没有，我老开咱们那个视频的玩笑，但实际上很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两个脸上的光打的， 对对，太白了，真的。 对，但我就喜欢这样。 哎，我也觉得。 对，但是像雨帆他就是演员嘛，他肯定是360度无死角， 没错。 对，因为你拍戏的时候是不是要照？你看，他都已经开始自嗨了。 嗯， 对，要照顾到方方面面。 对 对，都得安排的明明白白。 是的， 对。想问一下雨帆，那你拍戏的过程当中，你有担心过自己某一个角度上镜不好看吗？ 这个其实会有。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跟前一天晚上休息啊之类的是没有关系，可能有的时候第二天我眼睛会肿啊，脸会肿，这样的话， 哦，是这样的。 我妈他们啊，我朋友的话说的话，都是说我可能是右脸比左脸好看， 但是我自我感觉良好了。 哦，右脸比左脸好看是吗？ 你看他们真的是很细致，就长得很精致，所以他们都会比较我的左脸呀右脸之间，然后同时又感觉他们好像就是就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你们怎么样子看，然后不管是哪个角度，真的360度都很有信心。他就说很有自信，很有信心哈。 对，刚才可能是有朋友说，哎，你们这个电台也是加特效的吗？是的，我们还自带那个魔鬼音的滤镜呢。 开个玩笑， 好，对对对，来，嗨，雨帆，哎，这个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嗨 ，Hello， 哎，是的啊，现在 OK 了， 又听到了这个特别酥的声音， 对 对，好啦，各位可以继续为你们的雨帆小哥哥打 call 了。对，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除了可能待会儿会有一些这个现场的互动，就比如说是现场无实物表演这种之外，那最主要还是带来歌声嘛。对，雨帆，你这个对于唱歌，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是想专业的呢，还是比较喜欢？ 确实，因为确实很喜欢嘛，因为小时候也学过很长时间的声乐。小的时候学了将近6年的民族。 哇，那你很专业。 这个就非常专业了。 后面有一个但是。 但是是什么？ 但是正常男生在初中的时候不都会变声吗？ 是的。 我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我初一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小伙伴，我说出来玩啊，人家他妈妈不让。 叔叔你谁？ 不，人家他妈不让，说为什么？人家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有小姑娘约你出去玩呢？ 小姑娘， 哥哥，我想约你出去玩。 就是我的变 声器。那你那时候声音是什么样的呀？难道不 是 现在这个吗？ 特别的细，特别的细，就是比小姑娘还细那种。 哎，想象不到哎，真的。 你怎么回事，小老弟？这我想到那个表情包。 对。 然后吧，就是到了大概从初二、初三开始经历了变声嘛。那个时候初二、初三一直到正常人变一两年不就变完了吗？我一直经历到了整个高中。 哇，难怪你的声音就是声线现在变化很大哈。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像你说的很细那种声音，到现在这么有磁性、这么酥的声音，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对，有可能是这样哈。好了，那么继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打 call。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让雨帆， 进入到我们的先声夺人 C 位主打歌。好 的， C 位主打歌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哇， 依然很有自信。 对呀，我觉得这个嗓音唱出来，接下来的这首歌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赞。 哇哦，好期待！而且我发现了一下一个细微的动作，他每次就是在说好的，然后或者在回复的时候，都会露出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微笑。所以待会儿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观察一下他的微表情哦。哎，不要我告诉大家是吗？这个动作也很帅，我告诉你。 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看得到哈。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视频互动，因为如果要是各位没有去捕捉这样的精彩瞬间的话，一定会觉得错过点什么。 是的，来吧，我们的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喽。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 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心动啊，道道姐， 太心动了，我这个心真的是要跳出来了的。 哦天哪， 对，你觉得怎么样，月月？ 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听他说话的时候，觉得很有磁性，很有魅力的声音，但是他在唱歌的时候演绎的却略带沙哑，就是有点沙沙的质感。然后呢，除了声音很动听、很动情之外呢，他的表情也非常的有魅力，就是他在唱歌的时候中间会笑，我觉得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是的，是的， 很抓人。你看，哎，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啊，这个笑容真的属于现在，我觉得是非常清新清爽的这种，怎么说呢？也不能说那个现在的偶像都很，对，你懂得，都很寒风哈，很少有像这样，就是今天雨帆这样的一种很，我觉得很干净， 对， 然后 很 清爽，很 舒服的那种笑， 是 大男孩的感觉，特别棒。 对，没错没错，而且呢，再配上这样的声音，会觉得特别的深情。好吧，其实雨帆今天特别的年轻啊，今年才二十二岁是吧？ 对，才22岁。 哇，刚刚大学毕业，而且刚才得知我们两个是校友，就看到我们的校友能出这样的人才，我是非常的欣慰哈。带着老母亲般的微笑， 姨母般的微笑。 真的，为什么是姨母般的微笑呢？因为真的是比我小太多了。对， 没有啦，但是你看他真的是很抓人。 对， 就不管是声音还是歌声还是他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会把一些演戏的一些部分带到音乐的表现当中，会有吗？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应该叫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是吧？ 也许是，因为我感觉他很有故事。就是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似乎也在诠释一个角色的感觉。 是，所以要这么那么问题来了，雨帆为什么会选这首《心动》作为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呢？ 是的， 第一个吧，这首歌因为我自我感觉啊，我的嗓音是因为是比较适合唱这种苦情歌的。 哦，苦情歌特别深情，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唱苦情歌。 跟你经历有关系吗？ 对呀， 其实经历什么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是比较喜欢吧。像我比较喜欢像林宥嘉他们，都是永远都是几乎都是苦情歌。 是，我看你今天还特意选了林宥嘉的一首特别特别心酸的歌。 对，那首歌曲那首歌曲也有故事。那首歌曲是我当时在学校嘛， 就是学校，我们学校， 学校是不是也有 KTV？ 现在那个 KTV 怎么样了？ KTV 还好吧？ 我感觉你们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回忆， 真的是两代人的回忆， 真的在互相找学校的回忆。 是的，好吧，因为我从毕了业就没有再回去，我也不知道学校怎么样。 我觉得之后道道姐画画道道， 对我这儿对，好吧，我们这个雨帆，那你继续，在学校的时候怎么了呢？ 在学校的时候，咱学校对，应该是咱学校 对， 咱学校咋了？有一个活动叫那个华彩新生嘛？ 啊、哦，对， 对我当时是因为唱了林宥嘉的那首《心酸》，然后拿到了那一届的 冠军， 最佳舞台魅力奖。 哇哇！哎，底下是不是好多超多你的迷妹？ 这个就不要说出来 啊，这 多害羞。 为什么不说呢？来，迷妹们，现在你们都可以进来打 call 了，是不是没找到路啊？再给大家提示一下。 没错没错， 对，是不是撞门了？就哎呀，我的小哥哥在哪里？ 怎么样可以来打 call 呢？ 对，你的小哥哥在这里，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你们的小哥哥啦。 或者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直接就可以戳到直播间的门路了。 哎，是的，对，因为雨帆现在也是签约一个非常棒的影视公司，然后呢也上过好几部戏了，电影作品、电视作品也都累积得非常的不错哈。对，那我就想问一下，也是替新进的粉丝问一下哈，雨帆也是刚刚毕业这么年轻，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获得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对于同行来说啊，就是大家都是很多学表演的嘛，然后你是怎么样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伯乐的赏识呢？ 其实这个说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巧合嘛。当时大四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迷茫非常不知所措的阶段嘛。 对呀、 我当时也是特别迷茫，我在想以后我要做什么。然后正好就是有一天偶然就是遇到贵人嘛，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来到了我现在做现在所在的 公司，给你一张名片， 对，现在所在的公司千禧时代的公司然后正好我学的也是这个专业，然后我也没觉得我比别人差到哪里去，而且确实 这个很好，对，很自信， 很自信，对， 而且也想熟知一下这个行业啊是怎么样的嘛。 那你经过层层选拔面试，还是说就觉得哎这个孩子很好，很符合我们所要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气质？ 应该是算第二种吧。 啊，第二种，哇，这么幸运 啊，好棒啊。 对，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自信。 对，我觉得这个自信是很难得的， 迷之自信流露在迷之微笑当中。 对，很好看的微笑哈。对，那现在你的粉丝就是喜欢你的，或者说之前的那些迷妹哈，他们有没有说过你身上最吸引他们的一点是什么呢？ 最吸引他们的一点啊，这个他们倒没有说具体的哪一点， 是吗？ 他们觉得我身上其实都挺好的 啊，所以全身都是闪光点。 对，所以在日常在学校里面走过的时候啊，从哪里走过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迷妹啊或者是粉丝之类的，会就是哇窃窃私语一下，哇好帅之类的。 偶尔会有，但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比较忙嘛，一般都是很早就要出门，然后很晚才能回去。 是吗？现在哦，好吧，对，我收回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综合类的也不能说综合类的大学吧，就不管你是播音主持也好，还是说表演也好，还是音乐专业也好，我觉得你应该都是非常适合的。对，那你当时为什么是直接去了表演这个专业呢？是因为更喜欢这个吗？ 对，是因为更喜欢这个。当时本来就是我读的高中在大连，我是大连人嘛。 啊，大连 的高中是一所算的是艺术与文化结合的高中。就是它有文化班和艺术班，我这所在的是叫现在叫传媒班。传媒班里面分三个专业嘛，播音、表演还有编导。然后当时本来是想去试一下那个声乐专业的。然后去了，那天跟我妈当时去找那个老师嘛，那老师说那孩子唱首歌吧。唱完一首，人家说家长我不建议你孩子报声乐专业。我妈说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处在变声期啊，他这个声音条件不稳啊。他说但是你孩子你可以让他试一试表演专业。但是表演专业当时也不太想要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矮。 还没长开呢。 高中之前才1.6米啊。女无极的六级， 这个老师就没有看到几年之后的他。 这老师应该去看前置吗？怎么 对呀？ 这么对 对，所以平时喝不喝牛奶？ 我妈当时说了一句话，因为我妈妈比较高，我爸妈都比较高。 对， 我妈妈说了一句话，说老师，你看我这个身高，我家孩子能矮吗？ 对呀，我觉得 老师点了点头，行吧。 那你来试试吧， 就凭实力说话， 然后就考上了，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这个专业嘛。 啊， 但是 很棒。 正常它其实是比正常的学文化课的要累一些，因为我们不仅要学文化课，然后还要去学艺术课，还要学我们的专业。然后到了大学要艺考的时候，然后就去参加了很多学校的考试嘛。然后最后在很多学校的抉择中，我选择去到了我的大学，就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对，还是很棒的哈。 因为他在南方啊，而且在南京。 你喜欢南方的城市是吗？ 对，我喜欢那种生活节奏，喜欢那种生活态度。 四年没有把你冻坏吗？作为一个大连人。 到我们这届其实还好。 哎，你们是可以 空调。 真的吗？ 对， 哎呦我的天哪，我要投诉一下。 真的你们之间真的就让我看到了好多 你知道我上学那会儿、 叙叙旧情。 是的，夏天不让开空调，冬天也不让开空调，也没有暖气、我的天哪、那是怎样的一个日子。 你好棒啊，你自己能忍过来 啊。是啊，所以脂肪厚是还有好处的 原来这个事出有因，在那个时候就奠定了基础。 对，防寒保暖嘛。没有这些外在设备，那只能靠内在脂肪啦。 明白。 对，好的，这就是这个雨帆一路走来哈。其实今年也是刚刚毕业，算是刚刚出炉的。你看他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新鲜出炉。 是的，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新鲜出炉的雨帆也给我们带来新鲜出炉的第二首歌。 哎，没错， 第二首歌想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也是苦情歌吗？ 第二首歌也是苦情歌。 好， 我在想都带来哪一首比较好一些。 是慢的还是快的？ 你想慢慢加苦，还是要一下子加到最重然后再减轻呢？ 看一下歌单，亲爱的，你觉得哪一首 好像 哪一首 都 不 怎么轻。 对， 因为刚才说到了那个林宥嘉嘛，说到了心酸，我第二首歌可以来一首心酸吧。 哇哦，如果要是你的小迷妹们如果听到了的话啊，应该会心里面再一次的心动一下。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声音认识了你。 先是心动。 对 然后是心酸。 好 对好，来吧，那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心酸来自林雨帆。16岁的夕阳，没 心酸这首歌， 听完之后好心疼啊。 对， 就是心里面痛痛的，想抱一抱那种。 痛 对对， 心里面痛痛的，来给你安慰是吗？对， 我现在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哦， 你说你说，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像雨帆在唱歌的时候，他们的脑中会想什么样的画面？因为一般来讲，素人，假如说素人再去唱 K 啊，唱歌的时候，可能就是想歌。然后音乐人的话，他们可能除了当时创作，或者是就是浮现一些创作时的画面，同时会想一些技巧。那作为演员出身的雨帆，就是日常在唱歌的时候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会浮现一些怎么说 过往的 比较伤感的一些过往吧。 比较伤感的过往。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唱歌嘛，不在对于我来说是不在乎什么技巧什么的，只是我想把我想表达的心情，然后用我唱歌的方式，用我的歌声，然后传达出去，这就好了。 对，哎，其实这个作为演员来讲，我觉得演员因为这个职业好像是对于这演员的情绪或者说情感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一般当演员的人好像感情都会比较丰富一些。对，就是不是说感情经历哈，就是本身的这个情感的情绪的控制会更加感性。雨帆你是这样的吗？ 是啊。 是啊，好吧， 所有人就说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真的， 他在这儿表现得非常淡定。 对，我觉得就是 很淡然。 对啊，我们好像这样，就是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今天刚刚见面，但我觉得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就并不是好像， 而且很沉稳。说实话，就是表现的，对。 因为我喜欢把一些比较不开心的事情啊，什么之类的，会藏到自己的肚子里，藏到自己的心里。 那不会很憋得慌吗？ 自我调节嘛，因为我第一个是这种东西，我感觉这种是一种负面情绪吧，我不想就是分享给别人，让他们感染这种情绪，然后跟我一样伤心难过之类的。而且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的安慰吧，有些事情都是注定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而且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特别是男生吧，会更加的成长一些。 成长很多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然后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心里能够装得住一些事情的人哈。 没错， 是的。那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上半段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哈。对，我们可以继续跟雨帆聊天。那大家呢，也可以把你们对他的一些想说的话，或者说你们想问他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的，直接发给我们。 没错，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也就是我们下半时段当中，雨帆继续给我们通过声音的方式展现不一样的他。 对，还有几首惨歌给大家播报一下。 惨歌， 对，第一首是经典惨歌《成全》，第二首经典惨歌《慢慢》，第三首经典惨歌《你就不要想起我》，还有当然挑战环节，这个我先不透露给大家， 这个、保留一下神秘感。 终于不惨了， 对， 对，剩下这三个大家可以选哈，先听哪个都可以把它发上来， 欢迎留言互动啦， 是两种方式，微信和我们的一直播上面，对，微信这个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点击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 没错，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我们一样在这里等待着你们。 好的，那么挑战新歌声，我们一个简短的闪回片花之后呢，继续回来， 马上回来， 邀请的是雨帆。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真的是一个简短的闪回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直播间的现场，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 是的，今天我们两个女孩子一起主持哈，那当然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帅气的小哥哥， 没错， 他是一个演员，而且是一个声音很好听，会唱歌又会演戏的演员， 非常厉害，颜值又非常在线。 是的，而且呢 他妥妥的可以被称为是小鲜肉，因为非常的年轻，非常的鲜。嗯，对，那他就是谁呢？林雨帆，欢迎， 欢迎， 嗨。哎，这个再次跟我们打声招呼哈。 是的， 对，嗯，好了，那么于帆刚才是中场休息，然后我们在结束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也给大家播报了接下来要即将唱的经典惨歌三首，对吧？对，那到下半段，于帆你想先给大家唱哪一首呢？ 你们选吧，你们觉得哪首更惨？ 我们来选吗？哇，这个、 哎、这个交给你吧， 交给我好，开始我们一起 来。你先，对， 挑兵挑将， 好， 点兵点将，点这个你就不要想起我，好吗？ 哇哦，可以吗？ Okay, 这个是因为原唱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女神级别的， 是吧？ 对，然后所以我很想去听来自我们雨帆这种不一样的演绎的方式。 对，其实这首歌真的是被翻唱过无数的版本， 对， 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 KTV 必点。嗯，但是每到那个副歌部分的时候，总有一个音我是唱不上去的。 哎啊，所以说难度还是很大的。 这首歌难度真的是超大。所以这个男生版今天雨帆用他这么有磁性、这么酥的嗓音， 唱出来怎样的一个演绎方式，是不是心再次要动一下呢？ 你就不要想起我。 好 啊，好，哎，说不想你就不想吗？ 不了，还是要想的 啊。对，来吧，准备好了吗，雨帆 ？OK， 那就这首歌带给大家， 一起来听。 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撩倒，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也差人太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 好好听，有没有一种在 KTV 听麦霸唱完之后的那个感觉？ 有的，有的，还是深情麦霸一枚。 对呀、啊， 对，而且唱的味道真的是跟我之前听的各个版本都不一样， 是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啊！ 对 对，这首 我越来越好奇他内心的一些情感经历了、嗯，因为感觉很有故事才可以这样的一个唱法。 是的，所以我要问一下啊，雨帆，这个情关于情感的部分。你自己掌握好啊，因为现在已经签公司了，你知道吗？ 啊，对， 就是关于你的情感经历啊，包括其实很多这个迷妹们都会问，那肯定会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可能都已经被问得非常习惯了。哎呀，雨帆，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呀？小哥哥，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你会怎么样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我的理想型 啊、 哦， 又是神秘的微笑，你们猜 吗？他这句话就是我没有看到他表情的，我的理想型就感觉快哭了。 我觉得他的内涵、哦、那个笑的内涵就是你们猜。 哦，真的吗？是这个意思吗？是让大家猜吗？ 就是说一点吗？ 啊，可以说 一点、 哦、说一点点，就那么一丢丢。 他包袱很重的， 对，丢丢了，嗯、 是要丢一下小包袱。你说， 嗯，首先我感觉的话，嗯、女生的话、嗯、一定要有 内涵，漂亮哦， 啊， 有内涵 、 嗯，而且一定要孝顺， 啊、哦，孝顺，嗯。 然后这两点其实 啊、 哦，我觉得做到的女生应该也有，当然也有很多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因为你要如果是挑选另一半的话， 啊、 哦，不管是你们在三观或者和思想高度上，你们要保持着差不多一致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如果是偏差太大的话，嗯、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聊不懂聊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对，这个东西就确实是、嗯、你就 这个就很有深度了、哦、 对，很有深度， 再说一些肤浅的嘛， 对，我喜欢沙漠骆驼，你喜欢那个你喜欢学猫叫，两个人打起来了，这样也不好。 对，那你刚刚说、嗯、说就是有一句话，不始于颜值忠于人品，他、嗯、说的更多是在于后端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会被颜值吸引吗？ 你已经替我说出来了， 是吧？你看我就说，因为好多男生说就有一个段子嘛，说哎，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嗯， 我喜欢温柔的、嗯、喜欢善解人意的、嗯、喜欢善良，然后还有等等等等，他们说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女生、嗯、非常符合你的标准、嗯、 好看吗？ 只是长得好看对，然后对方说那不要， 哎看他的反应，第一个好看吗？ 是，所以你选就是不能说另一半吧，就是选择在喜欢的人这个条件上面，颜值是不用说的一个第一要求，是吗？ 对，其实是必要的、哦、因为 对 长得漂亮的话、嗯、看着也舒心呢、 啊、哎，是的， 哇、哦、这个特别像皇上那种感觉，长得漂亮的话朕也舒心呢、啊、 抬起头让朕瞧一瞧、 嗯、真的， 这个不错，准了，下一个 开玩笑，开玩笑， 开玩笑哈。对，哎，可是说到皇上，就最近年来清宫戏会比较多， 嗯， 我想问一下雨帆，那作为一个演员，你是不是什么戏都要看呢？ 对，我会看一些最近比较火的戏嘛， 啊、 嗯，就是 比如 说前一阵那《 延禧攻略》 ，《延禧攻略》当然只看了一点点 哦、嗯， 因为我个人的话，我不是很喜欢这种题材的， 以女性为主的这种， 我不是喜欢这种题材的东西。 嗯。 然后个人的话，我平时也会看一些，就是说像美剧啊、日剧啊、 哦、 这样的。 哎，那你有推荐的吗？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觉得好看的，然后可以推荐给大家。 最近有一个日剧叫《我是大哥大》。 就是有好多就是高分日剧都特别好、嗯、 像之前有那个《非正常死亡》 啊、哦、对 当时也是迷倒了一片男生女生、哦、真的是迷的男生女生都在迷， 而且现在就是不光是那种爱情、嗯、它很多还有烧脑或者说生活哲理在里面、 嗯、 对，那这部剧是对你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部剧的话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消遣嘛、嗯、因为这个剧是根据漫画改编的嘛、 哎、 然后它是这个原作的漫画、啊、我看过一点点、嗯，然后 他是整体是一个非常诙谐幽默的一个，里面当然有他大致讲的意思吧，就是一个人，一个男生，他经历了转学的阶段，他想做一个不良少年，但是他本身来说的话，他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因为他又不会打架怎么样，然后他就去染了个头发，然后就碰到了真正的不良少年以及他的挚友，然后展开了一段这样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对， 算的是日常吧。 就是让我想到了南高日常，然后那个动画片，但总体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搞笑加热血的这样的一个日剧哈。 所以他日常，比如说像女番日常喜欢什么类型的，就是我感觉他推荐的都是那种比较热血，然后同时又比较就是搞笑型的，而且他本人看起来好像并不是这种风格， 我感觉他好像本身是很文艺的那一个类型， 对，所以你日常到底是什么风？ 对，日常是多变风吗？ 日常， 不要告诉我是苦情风， 没有，我日常是跟好朋友们在一起的话，我是一个话贼多的一话痨 啊，话贼多，我知道了。然后呢，如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吧，就是比较，因为可能是比较孤独吧，就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比较，按现在的网络用词的时候比较自闭。 是的， 也不说自闭吧，就是每天就是正常啊，起床啊，干嘛干嘛，然后健身啊，这样的。如果要不是因为健身的话，我可以就是说，就是可能会不会出门这样的状况。 我的天哪，真的是宅耶！ 对，因为我喜欢的是我不喜欢一个人出去玩，我喜欢的是与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对，这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是吧？对，那可是作为演员，尤其是现在已经这个签了公司，那会有一些要求吗？或者说，有一些包装上面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给你？ 其实要求的话并不是太多，大部分其实还是靠自律，靠一些自己的调节。像我没事的话，每天就是 健身， 一定要去健身。 那有没有公司规定说，哎，你这个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啊，这个体重或者说这个身材不能走形？ 这个啊也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你要走形了，身材走形了，自己看了多难受 啊。也是啊。 哎，有没有为了一个剧或一个角色去控制，或要么增要么减肥？ 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就是，有没有 现在的话？其实还没有遇到这样的，因为现在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可能这是我本身来说吧，因为也是算不胖不瘦嘛，很多角色都是 身材很好， 这种是百搭型， 是比较能驾驭的。 那有没有有没有就比如说自己的控制体重的好方式，不管是增还是减，就可能大家关注的不一定是增， 对， 更多是要减， 更多是要减， 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日常自己的身材管理的一些方法好不好？ 吃不胖算吗？ 我的天哪，这个最气人了， 很招恨， 对， 真的， 干吃不胖， 大家网友一片留言，好气人，好气人， 打他。 其实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就是我会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嘛，就是特别的喜欢吃。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尤其是有一些女演员啊，女明星，就是她们为了保持身材真的是每天吃兔子餐。 对， 我就觉得好可怜啊， 网上经常上热搜，谁谁谁水煮菜之类的。 哎，我的天 哪， 你会这样吗？就是连肉都不能吃，或者说少油少盐这样？ 不会啊， 不会啊， 因为我感觉，就是， 太羡慕了。 就是你得，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些东西，然后但是你之后只要是做上相适量的运动，就比如说我今天吃了好多好多好多肉，然后吃好多好多东西，我可以选择下午，哎， 对， 约朋友一起踢个球，一踢一踢下午，这样的话 就消耗了，是不是？ 对， 燃烧你的卡路里， 对， 也可能是吃不胖吧。 最关键的还是 这刻都想抖一下炫耀一下自己的身材呀。 是的，哎，那就是因为也是入行了嘛，然后现在也有了自己的作品，那你有没有在你心中就是最想演的一类角色，或者说你最想挑战的一类角色？ 最想演的一类角色，当然还是想演，其实就是跟我自己本身差不多的性格，那个差不多的一个角色。 是吗？ 最想挑战的话，还是想挑战一些，就比如说是有年代，就是有 年代剧， 也不是年代剧，就是与我本人的年纪不相仿的角色。 哇，这个是真的很考验。 对， 因为 比如说演一个中年人啊，或者是一个中老年人这样的话。 那你这样很难为化妆师吧，我觉得。对，你这张脸太青春了，让我怎么给你画成70岁的样子。对，哦，是这样的哈。那 可是一般的演员好像并没有想去挑战，往大了去挑战，所以这个回答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 对，哎，那你有没有想过演一个坏人？ 想做梦都愿意坏人， 真的、啊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我特别羡慕演员的一点是、演员他可以演各种各样的人，你想演 百味人生， 对呀、就是坏人就是坏到极致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戏里面出彩的他可能有时候并不是主角啊， 是的， 他出彩的可能是那个反一号那个坏人、 对，尤其是长得帅的坏人，他一定会获得高人气的， 特别可怕，就是但是很多 你有坏人衬托才能衬托出主角啊 对，显得你枪法准吧，是不是， 这个对于挑战就比如说他们演技的挑战也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信心而且很敢去挑战一些新鲜事物的这样的人， 对，就是坏人、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剧我觉得编得好的一个剧本啊，就是所有的坏人到最后他都能自身成功洗白，就是他坏是有原因的、就让你觉得对他爱恨交织，我觉得这就赢了、 对， 如果是一路坏到底的话， 没错、 那可能是个配角对、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惨歌大集合又来了啊、对， 再苦情一下， 再苦情一下、你的嗓子准备好了吗？ 苦咖啡一般， 下一首， 那么下面想要带来的是哪一首、 还是你们挑、 我们来挑是吗？ 那我 豆豆姐 来 挑， 那我就不放过你喽、来一首这个难度相对来说也不小的， 哇， 慢慢， 哇哦，这个真的很难， 对啊，这个是有大哥的嘛，是不是？ 对、对，这个因为太经典了，所以说呢，一般人也不太敢来去挑战，所以可见自信度一般啊，非常棒了。 是的，而且能唱好也不容易，好吧，这首慢慢， 静静来听喽， 好。 好听啊。 我觉得这首歌是可能整场唱的最放松也最动情的一首了。 没错，我刚刚就感觉仿佛学友大哥就在旁边，然后 在，对，你声音还真的蛮像的。 对，真的很像。而且刚刚在一开嗓之后就有一种在听他的演唱会，然后就想慢慢的跟着他一起哼唱的感觉，就是这种冲动。 跟着他一起摇摆。 对对对， 然后看又落网几个违法分子。对， 没错， 是的。 这首慢慢来自于帆，我觉得真的唱的是超级棒哈。 对 对，这个喝完水之后就开嗓了之后真的是不一样的， 就感觉我们聊完之后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对， 把心都交给了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 哎，是的。那接下来于帆还是想往唱歌这方面去发展一下吗？还是说还是以演戏为主？ 我想的是以演戏为主，当然唱歌这方面能发展的话，也是希望发展的。毕竟 快让公司给出专辑，先发个 EP。 毕竟也是喜欢这个嘛， 对， 也确实特别喜欢唱歌。 对，那个接下来有什么就是动向啊、计划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接下来的动向就是还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先做好自己的本行，先专心演戏，然后慢慢演，就是慢慢跟着别人啊，跟着前辈们啊，去慢慢学习，然后磨合磨合自己，打磨自己，给自己打磨的啊，觉得能拿得出手的时候，然后再考虑其他的问题。 就我觉得还很踏实。那有没有最近要上的一些作品或未来要上的作品，然后可以先来打一波预告，让大家去看一下，关注一下。 未来要上的作品全部都在爱奇艺上。 你的微博 啊， 爱奇艺上 可以，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名字叫因为我叫林雨帆。 哎，是的，好 好的， 对，爱奇艺回去你可以先看一下 啊，可以我们一起来期待啊，大家多多关注他的微博，因为他叫啊， 因为我叫林雨帆， 对，我故意，对，总之很好记，大家多多关注他的动态。 下雨的雨，风帆的帆啊，对，大家就可以找到他了。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挑战环节还没来呢。 哦，到底要挑战什么？ 这个挑战环节是今晚唯一一首可能是不那么惨的歌。 天哪，好期待。 对， 要换风格了， 要换风格了。选这首歌是因为它难唱吗？还是 这首歌的话是因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啊总听我妈他们放。 哦，就受到妈妈的影响。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的话， 扎心了，总听妈妈放。这是我上学时候我小时候听的 啊。真的吗？ 对， 大头姐。 哎呀，行了， 不 说了。 我真的一直以为你是10后，结果你老在。 你说的是1910吗？ 你看 雨帆，他真的是你师弟吗？ 师弟的恶毒。好了，那最后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呢？对，我们就来这个 直接开嗓好不好？ 对，直接开场放一个片花。 好，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哇哦！ 刚才雨帆说，是直接开始吗？ 直接开始啦。 这可以先唱一段哈。 哎， 对。 忘记我姓名，只要你珍惜。 北方这天气，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哇，这首歌太深情了哈，这是我们挑战的歌曲《我愿意》。对，那我们就先放过雨帆啊，我觉得挑战已经非常成功了。对，这首歌因为时间的关系，哎呀，真的还剩一分钟的时间，所以 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多多在线下关注我们雨帆的动态哦。再来说一遍，因为你叫， 因为我叫林雨帆， 是，大家可以在微博上去找到他，就是包括他所有的动向啊，还有这个他所有的作品也都会及时的发微博，是不是？ 对， 是的，那也是刚刚过完22岁的生日哈，那这是一个年轻的新星，希望雨帆能够一帆风顺，越来越好。 谢谢，希望两位姐姐也越来越漂亮。 哎呀， 谢谢，好甜呐！ 对呀，你看这样。我就说嘛，不会看错人的，将来一定会大红大紫的。 对对 对，好吧，希望这个能够有越来越多越多的角色，也越来越多面带给大家哈。 好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 我是月月。 对，再次介绍我们的嘉宾是林雨帆，大家多多关注，那也多多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那我们就明天见喽， 明天见，拜拜， 拜拜。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